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回来了，回来了。这个，咱们刚才听到的哈，这个非 曾经有您的童年，请聆听来自童心的问候。爷， 不行，每次听到爷爷，这一段哈，在台湾是家喻户晓，一听到这个爷爷这两个字， 这是哪儿的孩子朗诵的呀？ 西安的后宰门小学。 是 这个，我们刚才听到这段是2005年的时候，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到大陆破冰之旅，历史性的访问。大陆也是高规格接待，好安排了故地重游。因为连战先生是出生在陕西西安， 但是那次没有彪彪面吃是吧？ 那次没有给他吃面，但是安排了小朋友喊了这么著名的一段哈。之后在台湾是整个电视台滚动播放铃声，各种的这个创作。 是的，佩芬，你当时听到那段你什么感觉啊？ 惊讶， 惊讶， 太震惊了， 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而且我还记得那小朋友就是穿的那些白色的校服嘛，然后脖子上都围着红领巾，然后那个表情，对，瞬间我觉得其实那时候新闻很好笑，就是连战跟连夫人瞬间好像也 石化了，瞬间石化了。不行，这真的太经典了，我们再来体会一下。 爷爷，您回来了，您终于回来了。这里曾经是您的母校，这里曾经有您的童年，请聆听来自童心的问候。爷爷您好。 好，再来一段。 感动的都哭了， 感动的都要哭了。好，这个时过境迁， 来今天放一段，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连战到了大陆了以后是怎么欢迎的哈。 这一次啊， 我和连主席相识于浙江杭州，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烟犹在。我和连主席啊。是老朋友， 觉得他是一位非常亲切的，也很诚恳的。 好，这个习近平说和连战是在杭州认识的，这个应该没错的话是在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啊，因为这个浙江有非常多的台商，所以说呢也平时就两岸交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这一次习近平在会见连战的时候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安排，这个不是安排去西安故地重游，这个是更加私人亲切一些的，叫做家宴的一个安排。家宴是在，那当然这个家宴也不是一般的家宴，比如说我要摆这样的家宴我就摆不出来。钓鱼台国宾馆不是谁可以都谁都可以摆家宴的， 养元斋啊，叫做 钓鱼台国宾馆的养元斋摆下了这个家宴。好，这个在中国的这个政治文化，你看咱们之前习总出去吃个包子吧，之后就有套餐了，那当然也不能够落下这个陕西风味的，这个习总老家的风味。马上西安的这个两家菜馆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了呢，推出了这个套餐。哎，这套餐倒也不贵哈，58块钱的这个套餐，58块钱的套餐都有什么呢？称之为席连套餐哈，凉菜，蒜片黄瓜炝拌莲菜，老陕拆骨肉，冻冻肉，后面两样不太知道是什么东西。还有呢，这个主食，哎，陕西人喜欢吃面，所以呢又喜欢这个馍，又是主食啊，肉夹馍、泡馍，还有个这个非常厉害的叫表表面。这个 写不出来，都是用拼音代替。 对，这个字儿我也是去西安这个旅行之后我也才知道，它特别复杂的一个字，又有点像那个咱们过年的时候写那个招财进宝那一个字的这个组成啊，特别难写。但是据这个字典里我好像都没有，但是当地人说这个字啊，我们一般念彪，但是当地人的这个更地道的念法是彪彪彪面。 哎，这个字连战也不认识，据说是习近平还写个小纸条递给他，告诉他这个字念彪 彪。这个彪彪面很有意思，它的特点呢就是说这 一碗面理论上只能够有一根面条，这根面条呢得跟腰带一样宽，说是你这个说是以前这个男人每天出去干活之前呢，老婆就会做这么一根面，然后好像说可以当腰带一样穿在裤腰带上，然后就出去，中午肚子饿了哈，就把这个裤腰带拿出来给吃了， 那裤子不要 了。对，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当然这个是传说了哈，这个是陕西很特色的小吃。另外一家这个竞争对手也有58块钱的套餐，略微不同，不同地方主要是在凉菜方面，它的这个凉菜呢，主要你看，我们刚才说的是黄瓜、凉菜、拆骨肉和冻冻肉，它是白菜、海带丝、酸辣精和卤汁牛肉四个凉菜。 好，够了够了， 也是50。 咱别误会，咱不是美食节目。 对， 哎，这个其实就为了说明呢，这次接待的规格呢，跟上次又提高了，不是一般人能吃上习主席家里的陕西菜的，就说明对这个关系非常重视。你看上次王玉琪来，他们也没人出来接见 他，去了上海和平饭店喝茶嘛。 哎，但是也不至于可以进到国宾馆吃这样一顿陕西风味的菜。 是， 所以呢，现在更多的评价在于说，现在两岸关系的所谓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真的是新水深水区前所未有的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新的局面。我先讲讲这个， 你觉得呢？ 就是在这新闻上呢，如果最近在看台湾的这些媒体，刚刚讲到 biang biang 面，然后我就看到每一次就是介绍完这前面，后面还有一个科普，就每个 什么年糕，或者 还要先介绍一下，这是大陆是什么样的一个面，怎么念，就是还有一个科普，然后还有他们两个在新闻上看他们两个一起播那个泡馍嘛， 对对。 那我记得我有一次回台湾，然后就朋友就以前老同事跟我去吃一家陕西菜，然后就来了一碗泡馍，然后 台湾也有、 有那种陕西，而且是很正宗，然后就一块这个一个块面，然后大家开始猜，然后丢到我碗里，我也不知道干嘛，是整块要泡汤喝吗？他都不是，你要开始把它剥得很小很小， 对、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在剥的过程中也是挺有趣的，就是大家在剥，然后一边剥，然后一边聊天， 对。 所以你去回想到，如果说 现场气氛， 习主席跟连先生两个人在一边在剥着剥着。问说，哎，你们家这小马最近什么事啊？这怎么？ 哎，是啊，连方宇跟彭丽媛就聊孙子啊，养 孙 子那个经验、 啊。其实我觉得这感觉， 如果要钓鱼到国宾馆能够脱鞋的话，更好了。 可是刚刚樊树讲到，你说是一个高度，可是我觉得从每次从连主席上就是去看，我觉得这高度已经不能用一个高度来形容。其实他在2005年那一次，其实他已经到达了一个高度。那现在你会觉得他这一次去访问定位上，他比较像是就是春节的一个访友的一个行程。所以你会感觉到它比较像是一个交情，就是你会看到他原来跟这些原来 叙旧 ，他的在这边的这个跟中国领导人或者是跟这些官员，他的一些交情是真的很深的，而且就像老朋友一样，他不是太多的那些官话，是很多的交情。我觉得那跟上礼拜咱们我跟朱明奇跟你谈的这个就是张王慧这个这个感觉完全是不同一样的层次。对，而且我们记得上次讨论说我们在尾巴的时候还讲说，哎，这见完下礼拜连主席就要来这个大陆嘛，然后见到习主席，那不知道马英九是什么感觉？那我觉得现在一对比下来，吃个这个家宴那个谈的东西， 马英九的暗自抹泪， 马英九只能吃盒饭了。马英九通常都是吃盒饭。 哎，我们再来简单的梳理一下他这几天会有哪些行程。那其实我们看到前天是跟习近平有一个会面，那么昨天上午是在北大是接受一个荣誉的博士的学位啊，也是进行一个比较简短的演讲。之后呢，也是在20号，就是今天了，会去到辽宁沈阳祭祖。这是他目前的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行程安排。其实这次他来访大陆是他16次了，第16次来访问了。 对， 但是这 次去年还来过呢。 哎，但是这次比较不同的在于他带的人数也是史上最多，80多个人，不仅有郭台铭啊，这些商界的，还有这个新闻大师啊，宗教界的领袖，还有一些青年人，少数民族工会。这些代表呢很少见，以前他是没有带过的，所以外界也是有点猜测哈，他到底这次来访的一个目的具体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呢他有一些之前大家或者忽视的，是想要让各个族群各个层次的人都有一个广泛的交流，这是我们从表面上能够看到和猜测到的。 是，好，我们接下来这个请台湾的时评家政论家南方朔先生，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我们休息片刻，待会儿来听到南方朔的点评。 是， Golden Radio。 欢迎回来，我们又来了。凤凰又 radio 综合台三句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那我们今天说这个习联会，好，连战先生这已经是第16次访问大陆了，这次也是得到了一个和以往不同的体验，不仅带的访问团规模超大，还进行了很多这个私人层面的交往，参加了这个习近平的家宴，还吃了陕西菜。那么在台湾这个时政评论家南方朔先生是怎么样来看习联会的，我们马上来听一听。 习联会基本上是在跟那个所谓的王章会是不同的会，就是在习联会上北京也好连战也好放出了跟马英九不同的讯息。北京是很清楚的说了，你要马习会你要见面绝对不适合在所谓的国际场合，他们已经 拒绝了， 他们已经说过了，然后连战也说，就是说领导人见面你一定要经过很长久的酝酿，做很细密的安排，你见面以后才可以变出火花出来嘛，这是连战说的话，就是说并不是说口号式的说一说别人就会听，这个话是这样做是不行的。连战也发出了跟马英九不同的讯息，然后那个习近平也发出了跟马英九不同的讯息，所以习联会等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推翻了所谓的王章会，所要营造的气氛推翻掉了，应该这样的解释。 这个推翻具体怎么理解呢？因为之前其实我们也看到新闻，习近平他自己是肯定了王章会的积极的意义和成果，但是他在见连战的时候，我们也明显感觉到他会有一些新的提法，比如说会主动的问连战对于习马会你是什么样的期许，或者你有什么样的建议，还会用一些新的表述，比如说历史我们无法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拓。他的讲话也很平易近人，有一种点评说这是动之以情谈，他这种态度听起来是非常开明。您看他这一系列的话语和态度能不能传递一些新的信号，又怎么样理解您说的这个推翻之前的、 我们要知道那真正的领导人这种大人物见面，大人物见面不会讲难听的话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跟大人物见面，你纵使你讲的话意见他不喜欢听，大人物也会说你的意见很好啊，我们可以参考啊，但是大人物讲话一定是讲漂亮的话的，不会讲难听的话的，他的讲的那个漂亮的话我们可以理解到，可是不能够当真的来听。 那什么才能当真呢？ 当真的就是要看他语言里面的那个很多讯息，他发出了什么讯息，那个才是真正重要的。譬如说习近平所讲的两岸是同属一个中国，就是他中国方面是咬定的立场，就是一个中国，在一个中国下面我们什么都可以谈，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对一个中国的立场是绝对没有放弃的，所以你想要再走那个边边想要创造出什么两国的气氛呐、这种东西大概北京是很了解，而且北京是不可能同意的。然后连战也讲的话嘛，不是说连战不是说领导人见面一定要经过酝酿，都经过很久的安排，然后见面才可以变出火花出来。连战这个话也是针对马英九来讲的。马英九你没有做任何具体的安排，做具体的承诺，你就崩跑出一个马习会出来，别人怎么可能答应你呢？你们纵使见面，你可以可能变出火花出来吗？不可能的。所以连战讲的话，事实上这个话也是讲给马英九听的。所以我才说这个习联会他们讲的这个调子，是跟那个王章会要发的那个讯息是有很多微妙的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就要体会这个不同之处。 另外也看到连战他这次带的人数哈、也是他这么多年以来去大陆进行参访人数最多的一次，就随行人员不仅包括政商宗教领袖，还有青年少数民族工会，这是非常少见的。那我们能不能从他带的这个阵容上看得出来这次有一些很特别的目的？ 然后这一次北京是在王章会敲定了以后，然后才来主动的敲这个习联会。这个习联会是北京主动的， 嗯， 然后王章会是马英九主动的，这两种是完全不同层级的会， 嗯， 然后呢，北京当然会向联战这边的人会发出来，我会用很高规格的方式对待你们，所以你们一定要在台湾找到很庞大的、很有代表性的各种团体的人，然后来促成这个会，所以意思就是说，习联会是北京主动的会，然后王章会是马英九主动的会，所以他们两个调性当然是完全不同的。 嗯， 就据我所知，到现在为止，北京对马英九基本上，你马英九对北京是很让步的，这个北京了解。可是了解归了解，北京对马英九东搞西搞，北京是很感冒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北京对马英九基本上是我必须跟你来往，可是坦白说他不信任他。 嗯， 这个讯息是我最近这几年我去过北京蛮多次，我也见过很多很高层的领导人。 嗯， 就是他们对马英九大概是这个态度，我要跟你来往，可是你好像是很不值得信任的一个人。 嗯， 所以北京是很怀疑马英九的。那所以习联会是习把他的目的透过习联会把它定出来了。对， 嗯，那如果我们从成果上来看哈，就是王章会结束和联席会结束之后，成果您刚才讲的是明显是有差异的，气氛也不一样。那回到台湾的话，对于马英九，他应该会心里会不太好受吧？我想对他会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吗？你觉得也会影响到他下一步的政策的具体的做法或者某一些方面的表述吗？ 哎，当然是。 嗯， 最近这几年马英九对联战一直是很。表面上是尊联，可事实上是暗中动手动脚，动了很多次了啊。对，譬如说，那一次联战去了北京，回来以后，这个马英九还说了跟联战完全不同的话，联战也一直在对马英九，马英九一直对联战的儿子那个林生文不太客气的，对林生文也放了好多次炮，说什么台湾是丐帮啊，是什么大明王朝啊， 嗯， 所以就说。马家跟连家这个矛盾是很大的， 嗯， 然后所以马对连过去从2005年到2013年一直在主控两岸事务，马是心里很不高兴的， 嗯， 所以马才要把那个海基会的江炳坤换掉啊，把那个副主委高孔廉换掉啊， 嗯， 就是说马英九就是要丢掉连战，要自己掌控两岸事务， 把主动权夺回来。 对， 嗯， 所以他们有矛盾的，所以这一次联战去了，然后搞出一个习联会，跟马英九的调性是完全不同， 嗯， 当然对于马是一个很不利的讯息，很不利的讯息， 嗯， 最近这一个多礼拜，我们可以看出来啦，那个台北市长郝龙斌，郝龙斌的爸爸，郝柏村，他们都已经对马英九在放炮了， 嗯， 所以就说。马英九现在的确是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一个局面，现在再加上这个连战，好像他在那个习联会上发出的讯息也跟马英九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马英九将来的确是会进入一个比较麻烦的内政对内对外的一个阶段。对， 嗯，您刚才说北京对于马英九他并不是完全的信任哈，觉得他有的时候立场是飘忽的，但是我们看到马英九他最近下了一个动员令，就说的这个两岸的服贸协议必须在3月的会期给通过，那他这样一个举动是不是其实是在向北京释放某一些更加善意的或者是忠诚的这么一个讯息呢？ 对， 觉得我 马英九在很多事情上， 嗯， 他是希望讨得北京的欢心， 嗯， 然后所以那个服贸协议啊，还有最近台湾在修改教科书啊，那用那个就是非常中国式的史观， 嗯， 来解释台湾的整个历史，所以他就是马英九在这些事情上表现的好像是他很接受北京的那个意向，他就希望就是说 你看我对你北京很听话啊，啊，所以你北京也要对我客气一点啊，所以他就是才会提出，希望能够参加 APEC 高峰会，我要在那个会上，来那个洗马会，所以马英九是这两种动作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要这样看的，所以说用这方面的让步，然后在那方面啊讨得便宜，那北京当然知道啊，你要在那边讨我便宜，那个便宜是很大的便宜，就是说在国际场合上面，那不是表示你中华民国可以独立了吗？ 嗯， 中华民国对，这个是北京的大忌的，所以北京才是对马不信任，就是你喜欢搞小动作，想要占我的便宜，想要突破那个两岸最基本的那个麻烦，你想突破那个难关，所以北京当然对马是高度的不信任，就到底在此啊，对。 好，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台湾的时评家南方硕先生点评，这个习联会， 其实更多的在点评马英九， 是， 感觉搞东搞西，动手动脚是吧？ 感觉南方硕先生对马英九意见挺大呀。 是，其实应该马英九，因为其实我们之前都谈过，其实对马英九跟南方硕来说，南方硕一直以来是他的邻家大哥哥，但后来在马英九执政上面，南方硕先生确实写了非常多很重的一些评论，就比喻他是崇祯啊，这种就后来其实双方也就渐行渐远了。但刚刚其实南方硕先生讲到几个重点，你说其实说真的，在台湾的这些评论或是在政坛上，其实也看得出来，连战呢，你说。其实在台湾有一些很敏感的神经，就像你回归到2004年连战在跟宋楚瑜搭档在选这个台湾领导人的这一次嘛，他们在选前的那一天有一个动作，我记得我在三 D 也曾经提过，他跟宋楚瑜在那个凯达格兰大道呢，就突然间瞬间说完爱台湾之后，两个人就趴到地面上去亲吻了台湾的土地，然后弄得两位夫人也很尴尬，到底是要跟着趴下去吻还是怎么样？ 扶他起来就好了。 对，那个画面确实是，可是你要说在那个气氛下，有些时候你必须是要有一些这么明显的一些动作来证明我真的就是爱台湾，我已经其实跟这个 要摆脱这个外省人员 对我不是我没有中国化，是要在这上面要做比较多的一些动作。可是你发现，其实2005年之后，就在连战，其实他在台湾就是在大陆的这一块，就慢慢的好像有他一片的舞台之后呢，他其实。他就不太在介意这样的一些东西。 你说我外省人就外省人好。 对，其实就是这本来就是一个事实。 我本来 家乡 就是 这样，而且在格局上，其实对于很多的，也许中国的官员来说，其实每次包括像连战，或是像宋楚瑜、吴伯雄他们在访问的时候，他们谈到的是一个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可是马英九感觉的格局上，或许也许他现在的位置上，他就会。更加的有怎么形容，就可能更加小家子气好了，就像说这个洗马会好了，你看发现马英九他可能大家我们一直在讨论，现在很多可能是一个技术上，可是马英九就会在说其实我很愿意，可是我一定要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身份，就在这时候人家就会觉得很多东西你就先好像先自己画了这个线，然后还有你刚刚提到这个带的这个团的这个意义在，有些时候大家会觉得就是可能马英九他很多时候我要做这个洗马会或者我要做什么，感觉好像只是在为成就他一个人的历史定位，就其实我们在讨论上或许是，可是其实在两岸的这个交流上可能更多它不只是政治层面，它可能还有商界跟各种的一个交流，那连战所带去的这个东西可能在马英九上面，你说他要跟这些财团跟这些商界要切割关系要证明我很，那可能在这个两岸的交流上面，这个宏观跟这个气量跟他的一个气度上看起来就是没有这么的大了，所以我觉得会有一种这样的差别。 是有一个先天的这个劣势哈，马英九在香港的这个广华医院出生的，但从来没有去过大陆。他当然他老爸有这个家里的故事可以讲了，但是他真的要见到这个大陆的这个不管任何人，他要讲故事的话，也没有连战那么多的素材，这是一个先天的摆在那边的哈。好，三立华新闻，刚才我们说到，其实两岸除了这个政治的这个。交往以外呢，经济其实是更大的一块，但是这个东西的曝光度哈，有的时候不一定有那么大。比如说服贸协议，这个服贸协议从2013年6月份签订以来，到现在为止都没有通过，而且每次你就感觉莫名其妙的就卡在那里了，到底为什么卡住哈？这个台湾的商界或者说其他界别的这个意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前景又是怎么样？我们待会儿回来谈一谈这个服贸协议。 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醋， 我是佩芬。 好，先插播一条广告。好，在这个礼拜其实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跟这个各个香港的数码广播电台开始有一个寻宝的游戏哈、嗯啊，这个游戏很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这样比较有刺激，最后又有奖品的这个活动。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将会在每天的三 D 化新闻里面， 公布一个密码。 先不说是在什么时候说，但是我们一定会说、啊、说一个密码， 数字密码 啊，说一个数字密码。然后呢，你。如果说听到我们说这个数字密码，那就赶紧把它记下来，然后呢上我们的 uradio 的网站 uradio.iphone.com 去寻找另外一个密码、嗯、这两个密码一对起来，你再去登入另外的 DAB 的网站，这个你在我们的网站上可以找到、 嗯、 去登入 DAB 的网站，凭借这两个密码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数码收音机。当然数码收音机呢是在香港才能够收听，但是如果你能够把一整个活动，就是我们香港除了 Uradio 之外还有几家电台、咱们这个有新城的这个同行，还有 DAB 的同行、嗯、还有这个香港电台的同行，应该是四家、 嗯、 一起集齐了这一整套的密码的话，你最后就可以抽一个 iPad Air、 嗯、 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终极大奖。当然了也有一点难度哈，那所以我觉得您可以先从数码收音机开始、嗯、先从下个礼拜注意收听三地化新闻，关键是得听仔细了，我们冷不丁的就会爆出一个密码来爆出一个密码来，然后你记住这个密码就去抽一个啊收音机，就是这样，下个礼拜开始。 嗯，要是没听懂的话可以去到网站哈多了解一下。 嗯，反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我是相信的，咱们只要这个奖品有足够的吸引力，咱们就是不说一定有人都会发现、嗯、好，这个说回咱们这个台湾的服贸协议哈，服贸协议其实我研究了一下，它是 ACFA 之后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协议。 ACFA 是一个框架嘛，服贸协议就是两岸有各种各样的交流，这个经济的这个往来，比如说有的是卖货品的，那服贸呢就是重点是在服务贸易啊，就是说你有的人卖产品，有的人卖服务，在服贸方面双方各自设定一个规则，大陆开放哪些哪些行业，台湾开放哪些哪些行业，台资企业入资的企业互相进入的时候要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就是大概这么一份协议。我觉得不完全的一个类比哈，可以理解为这个世贸协定对于很多地方，或者就是一个自由经济的一个协定，这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已经签订了不少、 嗯、 那么为什么这个服贸协议它就有一些特别一直都签不下去，争议又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先来简单的这个听一下服贸协议的这个背景。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简称服贸协议，是两岸历史性 ECFA 协定的后续协议之一。该协议在2013年6月于上海签署。根据台湾海基会和大陆海协会共同商定的文本，该协议旨在加强海峡两岸经贸关系，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按照台湾的立法程序，服贸协议需要在立法院通过方能生效。然而，该协议虽然得到了台湾领导人和行政院的支持，却迟迟无法通过。服贸协议在台湾争议究竟在哪里？ 现在大陆要从一个工业国家转到一个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大国强国，那我们台湾恰恰又是这20年来从工业转型到服务业，那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不去掌握的话，请问大家台湾还有什么希望？ 支持者认为服贸协议将帮助台湾企业进军大陆市场，提升出口，创造就业，促进台湾整体竞争力提升，而反对者则认为服贸协议有利于大财团，而台湾本地中小企业却将面临大陆企业的激烈竞争。台湾大学经济系主任郑秀玲教授认为，两岸开放 并不对等。 这个协议呢，是完全没有考虑到我们的这个各行各业的小老百姓，只考虑到这个少数的财团。问题是财团到了中国投资之后，他们所获利的这个情形会再继续投资中国，不会汇回台湾，我们的政府也扣不到他们的税。那我们所有这些各行各业的这些500多万的这个服务业的这个人口，这个就业将受到很大的冲击。 而在经济之外，服贸协议的反对者认为该协议的谈判过程不够透明，没有充分咨询台湾不同业者的意见。台湾2016大选的有力竞逐者之一，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认为，被牺牲的产业并没有得到表达意见的机会。 这种决策它变成独断独行，而且是黑箱作业。那立法的监督很重要，全民的参与也很重要，不同的产业的声音，它是一个被牺牲的还是得利的产业？得利的产业我想一定有被咨询过了，但是这个被牺牲的产业，我相信他没有被完整的告知，也不知道说他将来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认为，现阶段的服贸协议还只是两岸经贸往来的一个开始， 市场开放还不是那么大的服务贸易协议都引发了这么多有的没的这种反弹，那你如果开放太大的话呢，根本不可能被接受嘛。所以先从这里开始，一步步的往后走，而且将来要再扩大的话并不困难，条文修改一下或者范围就是管制减少一下就可以了。它只有市场开放，没有允许大陆的人或者货进来，所以外界的一些批评很多是完全不着边际，这个完全不是事实。 虽然大陆对台湾开放印刷业，但是由于在大陆印刷出版必须额外申请许可，无法像台湾一样自由出版。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环境也使台湾有意进军大陆的企业望而生畏。凤凰 U Radio 朱明琦综合报道。好，刚才听到了这个简介了一下服贸协议哈，基本上这是一个经济的协定当中呢，有很多技术的细节，但是说实话，简单来说，支持的人认为，哎，大家这个赚的钱变更多了，反对的人认为呢，虽然总的人赚的钱多，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分得到，特别是有些人可能还会赚钱赚的少一点，这是这个反对方面的意见哈。这个相信在所有的自由贸易协定当中都会发生类似的争论，很多的争论让我想到大陆啊，在加入WTO 加入世贸之前，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啊，有什么民族企业论啊，国家安全论啊，然后说什么这个外国霸权论啊，等等等等，但是虽然说现在可能还有一部分人抱持这样的想法，但是主流的意见或者说事实证明，至少从大陆加入 WTO 的这个例子来看，自由经济或者说自由贸易协定，对于大家总体经济水平的提高或者生活质量的改善哈，都是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帮助的。 在上节我们说满九他现在就希望立法会能够在3月份的会期就把这个服贸协议给通过了，但是南方硕先生也讲，目前还不好讲， 是 不知道能不能通过，但是我们就现在的一些争议的声音来看到呢，一直就是不绝于耳，甚至是纠缠不相，各不相让，不相上下的。那接下来我们就选择两种比较代表性吧，一位是台湾商业总会的前理事长张平沼，另外呢还是南方硕先生，他是一直对服贸协议是抱着一个反对的态度的。 这个服贸协议相信最直接相关的是业界的这个从业人士了哈，商人。那么我们先来听一下张平沼先生啊，作为商界的代表是怎么样来看服贸协议的。您有没有统计过在您的会员当中这个支持和反对的比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想这个我们的会员涵盖层面是多了，这个除了制造业有工厂的以外，几乎全部都在商业总会之下了。那么我觉得现在啊，赞成的还是大部分，那么我估计啊，最少有75%以上赞成。但是仍然有一小部分的人啊，他担忧啊，我就讲说他担忧的是因为大陆的成本比较低，他怕说大陆的低成本到台湾来做恶性竞争。我当时曾经在公听会里面我举了几个例子，我说我们在30几年前我们台湾要开放啊美国的火鸡肉进口的时候，台湾的所有养鸡户啊全部出来抗议，出来丢鸡蛋， 当时的萧万长先生是担任国贸局的局长而已。 嗯， 他出来跟龙这些养鸡农说明，养鸡农在后面没有听清楚，就拿着鸡蛋丢他，把他的脸上、把他的西装都丢成鸡蛋了。 嗯， 啊，结果萧万长先生还是微笑的跟他说明，没有发脾气。所以萧万长先生到现在有一个雅号，叫做微笑老萧。 哼 啊， 嗯， 这个结果后来，我们如期答应美国了，火鸡肉也进口了，有没有影响台湾的养鸡户啊？没有嘛，因为台湾人口味上不大习惯吃火鸡，所以美国的火鸡肉在台湾没有造成流行啊。 是 啊，那台湾的养鸡户也不是发展得很好嘛。 嗯 啊，这个第二个就是当时也是受美国的这个压迫，说你们台湾赚我们美国太多钱的市场不开放。所以我们开放了，开放什么？麦当劳， 嗯， 大陆也开放了嘛， 是， 对不对？ 对， 啊，这个肯德基，当时台湾卖牛肉面的、卖小吃的也出来抗议啊，说这个麦当劳跟肯德基进来，我们卖牛肉面的全部要关门了、啊。结果现在台湾卖牛肉面的比以前还多得多，为什么？因为大陆来的挺多，大陆来的游客挺喜欢吃台湾的牛肉面， 嗯。 所以我们现在牛肉面是越开越多，没有因为麦当劳跟肯德基而消灭嘛。 嗯， 所以要面对现实，要面对国际竞争，你自己如果有竞争输人家，你就要想办法改进嘛。 嗯， 啊，你要面对嘛，啊，你要勇敢面对。我是感觉到台湾呢，这个挺有应对的能力，大家不要怕。你看当时丢鸡蛋啊。当时这个为了这个麦当劳小吃店卖牛肉面的到处澄清，今天这个事情好像我们听起来是个笑话一样啊。 嗯，那有一个意见认为说，大陆的市场开放了之后，会造成很多的台商就直接去移去大陆了，那包括就业啊、交税啊，可能都交在大陆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是国际化必然的成果。台湾要不要接触？台湾不是死守在，所有的台湾人不是死守在台湾。你要有国际观。我觉得日本人呢、啊，他是很了不起的。虽然我们有时候对日本人的印象不好，但是日本移民到巴西，移民到中南美洲去，是整体移民的。他是有规划的，他有各行各业的人的移民以外。里面还有医生，还有护士，还有律师，都有，啊， 嗯， 那台湾跟在中国大陆发展，康师傅发展的那么好，回台湾来贡献有什么不好啊？旺旺蔡衍明先生在大陆赚了很多钱，回台湾也来做贡献，有什么不好呢？本来世界就是流动的，所以大家不要局限在一种。旧的观念，流动性啊越好，台湾这一种竞争力是越强。所以我其实我自己有很多上市公司， 嗯， 我上市公司我在欧洲我也工厂，我在大陆也有工厂，当然我在台湾有工厂，我是台湾上市的公司啊， 嗯， 啊，你一定要面对国际的竞争嘛，你不面对国际的竞争，你死守在台湾那就完了嘛。现在反弹最大的是印刷业。因为啊，大陆对印刷品、出版品呢、啊、是管制严格的，但是我们台湾呢、啊，对这个出版品呢、啊、管制很轻的、很轻松、很开放的， 嗯， 所以我们台湾的出版业者、印刷业者，他们担心说，我们到了大陆去，虽然说两边开放了、啊，但是到大陆去的潜规则太多， 嗯， 所以啊。表面上是开放，事实上到那边是无法来发展。这一点我相信呢、啊，应该两边的谈判单位、两边的政府的单位都应该好好去思考。这个是台湾现在在立法院也好，在外界的舆论当中，大概可能啊，反对最多的就是这一项。 嗯， 其他的行业，包括比如说洗衣业，洗衣业也是我的会员。我都跟他们沟通过了，他们没有什么意见。 嗯 啊，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行业，事实上， 小客车租赁我们已经开放四年了， 嗯， 大陆到现在连一家来这里开小客车租赁都没有。 您觉得是为什么呢？ 开放计程车啊， 嗯， 但是反对党就把它解释说小客车就是计程车，这计程车 taxi 跟小客车租赁是差别很大的， 嗯， 所以这个都是对内涵呢不够了解。 您觉得刚才说开放的这些行业大陆一家都没有到台湾是为什么？ 小客车租赁因为台湾已经过剩了，来这里司机他不能请，要请台湾的，那来这里呀、啊、弄这个车他对台湾的整个环境也不熟，所以小客车租赁到现在开放已经四年多快五年了，没有一家来这里设，哎，大陆到现在没有一家来设小客车租赁这个行业，啊， 嗯， 那有一些这次服贸里面还有一项就是中药， 对 啊，那我们台湾的中药材啊，85%是来自大陆，那他担心呢、啊，这些中药商担心说大陆控制了，啊，把这个价格抬高了，那大陆的这个中药商到台湾来垄断市场，这是台湾的中药商所担忧的。但是我们经过给他说明啊，说中药啊，中国的中药不只销台湾啊，也销香港啊，也销新加坡，有华人的地方大部分呢、啊、他都会销售出去， 嗯， 如果有双重价格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谈判来抗议啊， 嗯， 这个解决的管道很多。事实上呢，中国我们这个中药啊，这个开放也是4年半了、啊，四年多了，快五年了， 是 现在来的是什么？不过是3-4家而已，最大的就是同仁堂， 嗯， 啊，那同仁堂呢？现在那个店面呢、啊，只有一个2家小小的店面，比我们台湾的中药商啊开的店面呢、啊、小的太多了， 嗯， 啊，所以中药材方面，我们经过大家沟通以后，说我们解决的机制有很多，万一大陆的这个中药材联合垄断涨价或者是刁难我们，我们都有机制可以提出来的， 嗯， 可以解决的啊， 嗯， 所以我觉得台湾既然是一个以外贸为导向的一个经济体啊，最主要就是要国际化，台湾没有国际化就是死路一条， 嗯， 那你要国际化不可能，你国际化不跟大陆国际化，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 好，很浅显的道理。刚才这个台湾商业总会的张平兆先生哈，也把它讲得很浅显。的确，在商言商，他们对于自己的经营应该是最了解的。这里边到底是赚钱还是赔钱，没有人能够比这个直接从业者更有发言权。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在台湾现在很多生意，有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点外行指导内行的这个味道。 其实我记得上次我们有些在谈台独这个民调的时候，那时候我还特别提到一个数字，就是在那份 TVB is 民调里面，你问到大家就是支不支持服贸这个通过， 嗯， 很多人反对， 嗯， 可问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服贸协议，他大部分的可能有60%以上人都不知道， 啊， 所以这代表很多的现状就是其实很多的民众其实他不太知道细节到底什么人获利或怎么样， 嗯， 但是在政治上就可能这些教授或者是在政治人物这些， 嗯， 就在电视上所说的就是 谁的反对声音比较大就听谁的， 对，就或者是他其实应该说其实就现在的一个媒体导向或大家的评论说就是财团得利嘛，小老百姓会说会就是可能会被裁员或干嘛， 嗯， 所以就表示那国民党都照顾到这些就是财团， 嗯， 然后民进党就是都帮这些，所以现在很多东西它不是在一个真的资讯公开的一个，嗯，那刚刚 但是加深了你的偏见的过程， 对，所以其实在一个完全你不是太理解它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到底对你生活造成什么通缉下，那就发现好像进来真的有那么一点不好，所以大家反对还是不要进来好了， 嗯， 那刚刚朱明奇其实刚才你讲到还有就是跟那个张先生也讲到，其实在开放之前其实说真的那就是一个选择，你既然要开放这个市场，那当然面对到的冲击是必须要的， 嗯， 是必须要的。那问题是台湾你现在其实我们一路上也讲很多台湾现在最大的困境， 嗯， 真的你说它的竞争力， 对， 那你说对中国市场，对，你要跟国际化，但是就独排斥中国这个市场好像也很怪，所以其实说真的这真的是一个鸟栏，但 说真的，其实对于很多你说马英九刚刚讲到一定要通过这个东西、那以他现在国民党的这个立委的数量65席绝对可以通过、但是为什么 他还是想要一个民意的一个 还是通不过呢、所以我说最对中国大陆他也会觉得那你在搞什么，连这一件事情其实你多数党都做不过，所以那就是诚意的问题了。 是，好，我们这个稍事休息，好，我们来听听有不同的意见，南方说先生马上回来。 郑重严肃的科学研究证实，如果看到荒谬的新闻却无法吐槽，将会导致严重的失眠、焦虑、心慌、气短、内分泌失调、精神错乱的。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的新产品横空出世。 直击新闻，提升幽默感，两条大事挑战人类节操底线，新闻负能量，有效改造你的世界观。下午6点，凤凰 Urio 时事脱口秀，新闻一株。 好，欢迎回来，接着我们来听到南方硕先生对于这个服贸协议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其实对于这样一个话题，他写了非常多的文章，他的主要的出发点就在于他会改变整个台湾的格局。就说经济呢，它不单单是经济的事情，它也是关系到一个地方一个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他考虑的是这样一个角度。我来听到他具体怎么讲。 他知道服贸协议通过以后，台湾的服务从事服务业的这个买卖的，你要去中国大陆经商，现在早就可以经商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大陆因为市场大嘛，国家大，它无所谓的。可是呢，台湾真是个小地方，然后假设你一开放，大陆的很多小的服务业，也都可以，比如说我们随便讲，很多理发店、按摩院。他都可以通通可以进入台湾的，台湾这些社会上的很多很基层的服务商品服务业就垮掉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所以为什么台湾的那个各个地方的很多小商店、小服务业的人对服贸协议是很反对的，就是他们是好不容易才有一个生存机会，然后你一开放，他们就完蛋了，所以，服贸协议。在台湾，过去这半年多会惹起那么大的风波，那个示威活动、那个座谈会的反对的声音多得不得了，原因在此，对台湾的确是不利的因素是大过有利的。对， 那马英九极力推销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不利的。 他不 care， 他心里所想的就是我在这些大方向上，在这个商业上，我完全向你北京的主张。投靠，那他就希望在那个他的马英九的那种马英九认为的大方向上，就是比如说，参加国际组织上面、国际高峰会上面占到一点便宜，马英九是图这个，所以马英九一直在讲那个什么历史定位啊。他如果说能够在国际场合跟习近平见面，他等于是促成了台湾中华民国独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突破，这是他的真正历史定位。他在图这个东西，对。 好，这个是南方硕先生的意见啊，他更多的是感性的一个认知，认为会改变台湾的生活方式。他举的这个例子呢，他说刚才这个美容美发业哈，其实张平少先生的这个访问里面有提到这个，但是我刚才没有一起播出来。他提到他说美容美发业，他说的话原话是两个 F， 一个是 fashion， 一个是 feeling。fashion， 他说大陆不比台湾好，你要说香港到这个台湾去开这个时尚业的话，可能有一点优势，大陆并不占优势。 feeling， 你这个 这种亲切感啊，在地的感觉你更加不行了。所以他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我觉得能够说明南方朔先生的这个忧虑啊，恐怕不一定有他的道理。比如说很多行业四年之前 ACFA 刚签订之后，台湾就已经对大陆开放了，但是不是开放了就意味着真的会有大陆的企业过去。有的行业就像反之亦然，有的行业你开放了，但是我没有无利可图，就像美国火鸡开放了到台湾，但是它可能并不一定能够受到欢迎，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人会去做生意。 刚马英九讲到，就是其实大陆人是本来的嘛，其实他投资的话，他用的还是 台湾人嘛， 台湾人， 他创造就业嘛，对吧？ 就是看我说 南方朔他担心的就是以后是大陆人当主子，台湾人当那个所谓的主仆之间的 关系。这个先不说，这个到底。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的低。现在我研究了这个服贸协议，这里面对于人员流动是，你要是这个企业的管理人员，你要是管理人员或者持一定的专家资格证书，或者说你投资是什么20万以上，这个门槛还是相当高的，而且，所以我暂时看不出任何的可能性，至少从现在的这个内容来看。 嗯，但是我又觉得他们的担心又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哈，有另外一种就政治方面的考虑啊。有的人他把整个的现在的政经格局放一起比较， 嗯哼， 他会说呢，十八大之后，中国大陆改朝换代之后呢，已经改变了之前所谓的和平反独的策略，现在变为和平保统。 嗯哼， 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以商逼政，就说呢，加快台湾内部对于大陆经济的这个依赖。 关键是看对台湾，对，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台湾人那里可能更有发言权啊。关键是看这件事情对台湾有没有利嘛。那他从这个经济上认知，你，我不知道，我想找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来说，很少应该能够找出一个说这件事情完全是坏事的，应该是很少。 好，这个争议哈，相信不仅在我们这儿，在台湾方面更会继续的延烧。 年年要选举呢， 三月啊， 关键是要选举， 有没有一个结果，我们稍后再看。 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朱明熙， 樊素，拜拜。